恭读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因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因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。把一块磨石套在他的颈上投入海中，比让他引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为他更好。你们要谨慎，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，你就得规劝他，他如果后悔了，你就得宽恕他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，而又七次转向你说，我后悔了，你也得宽恕他。宗徒们向主说，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。主说，如果你们有信德像芥子那样大，届时你们给这棵桑树说，你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，它也会服从你们的。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田或放羊，从田地里回来，递给他说，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，而不给他说，预备我吃饭，束上腰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毕以后你才吃喝。仆人做了吩咐的事，主人岂要向他道谢？你们也是这样，既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，仍然要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经过撒玛利亚及加里利亚中间，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，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。他们提高声音说，师父，耶稣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定睛一看，向他们说，你们去叫司机们检验你们吧。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。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，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，并且跪伏在耶稣足前感谢他。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耶稣便说道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人在哪里呢？除了这个外邦人，就没有别人回来归光荣于天主吗？耶稣遂给那人说，起来，去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法利赛人问耶稣，天主的国何时要来？耶稣回答说，天主国的来临并非是显然可见的，人也不能说，看呀，在这里，或在那里，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日子将到，那时你们切望看见人子日子中的一天而不得见。人要向你们说，看呀，在那里，看呀，在这里。你们不要去，也不要追随，因为犹如闪电由天这边闪起，直照到天那边，人子在他的日子里也要这样。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且被这一代所摒弃。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，在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。那时人们吃喝婚嫁，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天，洪水来了，消灭了所有的人。又如在罗特的日子里，人们吃喝买卖，种植建造，但在罗特从索多玛出来的那天， 火急硫磺自天降下，消灭了所有的人。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，也要这样。在那一日，那在屋顶上，而他的器具在屋内的，不要下来取；那在田地里的，同样不要回来。你们要记得罗特的妻子。不论谁，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凡丧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一夜，两个人同在一张床上，一个要被提去，而一个要被遗弃。两个女人一起推磨，一个要被提去，而一个要被遗弃。他们问耶稣说：“主，在哪里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在哪里有尸体，老鹰就聚集在哪里。”